各位朋友大家好，欢迎您准时收听今天的吴鱼来了，我是吴进浩。 各位好，我是圆圆。 今天来一块儿说一个话题啊，说的是什么呢？ 是一个永恒的话题，就是又是和爱情有关系的。但是我觉得大家应该或多或少都有些经历吧。 我现在发现自己就正经不了三秒，有些刚说今天话题是什么呢？啊，一说初恋， 是因为你的那个经历是可以用呵呵呵来形容的是吗？ 不是啊，我这初恋就可能比较久远吧。 哦， 毕竟年纪在这儿嘛。 对对对 对， 对 吧？对吧？对吧？ 年轻的时候还谁没几段恋情啊，是吧？ 哎，今天来聊的话题说说初恋吧，是什么终结了您的初恋？特别适合今天的天气。 对对对 对, 对, 对，其实这有必要跟大家来分享一下今天天气预报哈。 嗯。 今天的这个气温呢是21度，最重要的是偏北风5到6级，阵风8到9级转4级，所以其实大家出行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安全，啊。 嗯，同时还要注意一下这做好健康防护，因为今天还有阳尘。 嗯嗯。好的，话题呢是说说自己这个如何终结了自己的初恋哈。欢迎大家随时的把自己想说要说的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 YGTP986，一起来关注资讯。我们来看看国产大飞机 C919 首飞了，中国工匠的圆梦 C919 啊，即将的首飞。这背后呢也是凝聚着无数人的心血，数百万个零件当中呢，80%是我国第一次设计生产，许多零件呢是需要进行小批量的生产试验与磨合，这需要这咱们航空手艺人日复一日精细的去打磨。 嗯， 5月4号的时候呢，商飞官方呢也是正式的公布了参与这个此次首飞的5名试飞员团队，其中呢包括了1名机长、1名副驾驶、1名观察员与2名工程师。据了解呢，5月5号最终呢是登上 C919 执行试飞的人呢，还可能会因为这个飞行员当天的身体情况而发生调整。因此呢，在首发的5个人的这个团队之外啊，商飞呢还准备了1支强大的替补团队。另外呢，C919的飞机的内舱和驾驶舱照片也是被公布了。 嗯嗯，再来说，很多人呢可能都想出去到一个海岛去旅游。 对， 那这个海岛，比如说就像帕劳啊， 嗯， 帕劳是一个与世隔绝的海岛， 多美的一个地方啊！ 没错没错，除了这个殖民者带去的鸡和狗之外啊，就只剩下蝙蝠、鳄鱼和候鸟了。那岛上的蝙蝠呢，据了解也是相当的多，主要还有2种类型，一种是吃昆虫的，另一种呢是吃水果的。这2种蝙蝠呢，经常是徘徊在岛上的丛林之间，只要植物一开花，就会吸取不同花朵的汁液。所以呢，帕劳人相信这些蝙蝠吸收了植物的精华，吃了它们的肉之后，会对人的身体特别有帮助。最常见的蝙蝠汤就有了烹调的方式，而且呢，他们是选好蝙蝠，直接放到沸水当中，和椰汁、姜还有香料在一起煮上好几个小时，有时候呢也会加入枸杞。有游客说了，说一开始喝起来的感觉呢是味道很鲜美，有点像鸡汤，还有人说有点像骨肉茶。 哎呀，这样就明白了为什么很多朋友就是出去之后就会带点方便面什么的，不是抠，不是没钱， 吃不习惯。 就是想想，我觉得 重口味， 不知道。哎呀， 刚才我在说那个烹调做法的时候，也觉得还是有点残忍。 而且我还看到那图片了， 嗯， 最可怕的是，就是你会觉得好像他们没给他进行修饰，是吧？就整只好像就， 嗯， 啊， 比较原始的做法， 比较原始， 我也是 讲究这个蝙蝠的原汁原味儿。哎呀， 说了半天还是对这道菜呀， 哎，你看 新生 就换了2个字。你比如说啊， 嗯， 追求了这个什么什么骨头的原汁原味， 嗯， 追求了鸡肉的原汁原味，你就会嗯这个有食欲了。但追求了蝙蝠的原汁原味， 心理上还是不能接受。 追求了大蜈蚣的原汁原味， 不能再说了， 大长虫， 很多人早饭都吃不下去了。 继续往下来关注，我们来看看又一项世界纪录哈。 嗯， 中国科学家建成世界首台超级早期经典计算机的量子计算机。中科院呢最近也是发布了世界首台超越早期经典计算机的量子计算机诞生了啊，那货真价实的中国造。理论上呢具有超快的并行计算和模拟能力，运算速度呢比上这个国际同行啊，是同行同行应该是， 嗯，肯定是 快至少24000倍，嗯，就是速度要快， 没错。 哎， 再来说吧，就是我们童年都有的一个梦终于要成真了，还是已经成真了。 嗯， 这是上课睡觉的梦想终于成为现实了。 哎， 最近呢，这英国伦敦的一家健身房推出了一个专门面向疲惫都市人的睡觉训练课，整个课程呢持续一个小时，中心内容就是睡觉。教室里边呢摆放着一张柔软的单人床，放着烘托气氛的音乐，室温呢也被调节到最适合睡觉的温度，学生们只需要简单的放松，然后爬上床就可以睡个地老天荒。这样的课程很多人都想报名去学一下。 嗯，这不知道教练这怎么教。 嗯，对对，不需要教吧。 啊，得有教练啊。 教练可能就是帮你来营造一个睡眠的气氛。 对，其实我跟你说，就如果我去的话特别合适。 哎， 就是我会把教练看到困。 求求你了，小伙子，睡会儿吧。 我还是不想睡。嗯， 没准你到了那样的一个教室环境之后，就自然而然的 就更不想睡。你想周围那的各种啊，这不是都睡到地老天荒了吗？啊，继续往下来关注，我们来看看小飞机迫降挂上了电线啊，火球瞬间腾空而起。这是发生在美国华盛顿的马吉尔提奥一条快速公路上，一架单引擎的小飞机呢，这个飞后不久失去了动力，在迫降过程当中呢，挂在电线上，瞬间呢变成了一团火球掉落地面。当时呢，正好有不少的车辆在等候这个信号灯，这惊险的一幕呢，被一辆车载记录仪给记录下来了。事故造成了多辆汽车损毁，交通和电力一度中断几小时。幸运的是，这个事故呢，并没有造成人员伤亡。 嗯，万幸吧。 哎。 来说一下这个事情呢，生活当中我们可能都或多或少的关注过， 是啊， 就是辐射的那些事儿啊。 对啊， 很多人谈辐射变，比如说晒太阳的时候觉得有紫外线辐射， 嗯， 用微波炉的时候呢会有电磁辐射， 哎， 很多看不见摸不着的这种辐射实际和我们的生活是很相关的。 对， 而且也经常引起很多人的恐慌。那么电离辐射和电磁辐射到底有什么样的区别？包括我们手机上网会产生比平时多5万到6万倍的电磁波吗？到底会不会呢？ 嗯， 还有如何避免生活当中的辐射，这些呢都值得我们要好好的来学习一下。 哎，首先来关注的是电离辐射哈。这电离辐射呢只出现在放射性元素、核反应堆、核武器等大杀伤武器身边。生活当中呢，人们遇到这个核辐射的几率是非常非常小的，只有在做 X 光等医疗检查的时候，这种情况人们才会接触到核辐射。但这些健康危害的发生呢，都有一个前提， 嗯， 就是过量。 哎，所以不要盲目的恐慌。 嗯， 再来说一下非电离辐射，通常又叫做电磁辐射。 嗯， 可以分为可见光，也就是呢各种有颜色的光，或者是太阳光。 哎， 还有红外线、微波、无线电波等等。 嗯， 那生活当中呢，人们常接触到的大多都是电磁辐射。电磁辐射呢更贴近我们的生活，各种电器、电子设备、移动通讯设备这些装置，只要处于操作状态，那么它周围呢都会存在着电磁辐射。人们熟知的像微波炉啊、手机、高压线、电脑这些产生的辐射都属于是这一类的。 嗯，还有人说这手机上网会产生比平时多5万到6万倍的电磁波吗？手机、打印机，还有以及 WiFi 路由器等电磁辐射量呢，多数是在国家安全限值标准以内的。手机上网发射的这个电磁波和电话打电话的时候差不多，远低于人体安全辐射警戒值。其穿透能力呢是远低于可见光的。 嗯， 例如啊，穿戴整齐走在明媚阳光下所受到的电磁波辐射的能量强度，至少是全身赤裸仅仅依偎在一部手机入睡时的60倍，所以说手机产生的辐射是微不足道的。 嗯 嗯， 我们再来说一下，一次 X 光检查相当于坐飞机飞行2万公里吗？以前有人这样说。 哎， 那实际真相就是呢 ，B 超是2个维度的超声信息，并不含辐射。那么 X 光呢是穿透性很强的射线。只有人体接受的剂量和时间超出了一定的值，才会对机体产生损害。医学设备的风险系数呢，都有严格的规定和说明，也属于是人体安全的范围之内。再来说一下 CT 检查呢，同样是 X 光，一次 CT 检查给病人带来的受照剂量大约是在几个毫西沃特。 这一剂量呢与每个人每年接受的天然存在的放射性辐射量相当，病人可以根据病情在科学控制剂量的前提之下来酌量检查，也是不要就是过分的紧张。还有就是磁共振的检查是不使用 X 射线的，所以没有辐射。 哎，所以这些是需要我们注意到的哈。 没错， 还有一个也是我们平时生活当中啊特别怀疑质疑的，就是那个安检的机器。 哎， 你想想啊，它这光线能把咱们这包里边什么东西看得这一清二楚，它肯定会有辐射呀。来看看吧，在火车站、机场、地铁站，乘客呢为赶时间，还没有等这个等包过安检的机器，就已经急着把手伸进去拿。有人认为这是非常危险的。行李 X 光啊，这个安检仪和医用 X 光这个射线诊断仪一样，都是通过用 X 光线照射，然后被检测对象以获得对象的一个内部的图像，但是呢，其这个辐射剂量呢要远小于医用的 X 光诊断。举个夸张的例子啊，即便是把人给放进去啊，这个安检仪里边，要扫描大约100次才能达到一次胸透所接受的辐射剂量。不过这个孕妇和儿童还是尽量避免啊。只是举个例子而已。对， 还有呢，就是这个家电辐射会诱发基因突变吗？很多人也有这样的顾虑。那一般来说呢，每一种家电都有国标规定的固定工作频率，而且产品说明书当中呢都会有标明，在相同的工作强度之下，频率越高，对人体辐射作用也会越明显。比如说到微波炉，那启动的时候呢，门缝处电磁辐射是最大的，但是呢，微波炉上的金属可以吸收电磁波，隔断电磁波。即使如此，烹饪的时候呢，也不要过于靠近，还是要远离的。还有就是使用这个电动剃须刀和电吹风，时间呢，建议您是越短越好，尽量的远离儿童。那么开启和关闭电源的时候，也要远离您的身体。再有就是看电脑和看电视的时候，还是要保持距离。看电视的时候最好保持2米的距离，那室内呢还要有适当的照明，观看的时间也不要连续超过2个小时。而且专家提醒了，说对于日常生活当中接触到的各种的电磁辐射，目前还没有充分的证据说明它们会对人体的健康造成危害，但是我们不要进入强辐射区域接受照射，尽量避免高强度的电磁辐射。 现在跟大家分享的说这个辐射的问题哈， 啊， 其实很多这是与我们生活息息相关，但是呢，它又看不见摸不着，所以说很多人恐慌。那接下来的时间呢，这个快到咱们这个分享互动的时间了啊。那关于辐射的问题呢，咱们下半时段继续跟大家分享。 来听一首陈嘉桦的《你好疯子》。 破，黑暗中。 讽刺都渴望孤独，他的世界里没有对与错，在人格的对峙中翩翩起舞。你好疯子，你好疯子，你们好世界每个疯子。 好的，我们继续来关注我们今天的互动话题。 嗯 啊， 快点吧，我都等不及了。 是什么终结了你的初恋？ 是呀， 啊， 嗯， 这不就感觉其实吧，这事儿就说起来不应该是那么，就是那么高兴的。 嗯，但是也不一定，也不一定满满的都是心酸呐。 对，可能您比如说像我们这种，就是这个初恋已经好多年了啊，就是好多年之前的事儿了。 嗯， 你就不会觉得好像提起来有什么痛处，就好像哎呀。就好像回忆自己过去，回忆小时候似的， 对， 傻傻的， 所以可以把你当年的一些经验或者教训分享出来，嗯、 对, 对, 对对对， 让年轻人少走一些弯路。 没错没错、 哎，当然有时候这个弯路该走还是要走的。哎、 对对对，袁、嗯，那你先说说当年的初恋的事儿吧。 我还是想听听年轻人怎么说。 我呀， 嗯， 我还没有初恋呢。 你刚才不是说是很久远之前的事儿吗？ 就是很久远之前，我想过初恋这事儿，后来一直没成功、 嗯，一直是幻想，是吧？ 一直幻想，到现在还没有初恋呢。 好吧。 哎呀， 哎呀，其实这个初恋啊，就是首先我们要强调啊，这初恋千万不要等同于早恋啊，这两个是不一样的。 对， 嗯， 但是那也不等同于，但有些人的初恋可能还真是比较早， 年纪 比较轻， 年轻的时候， 对吧？ 嗯， 咱先看看大家的说法吧，是什么终结了您的初恋哈？ 嗯 连美星善他说了，不曾开口，以止于心。 这不说的是你吗？ 对， 是吧？ 还没说出口呢， 嗯、 就让人给拒绝了，啊？ 人家有一个眼神就让你明白了。 对， 嗯 嗯。 还有这位叫鹌鹑的朋友说了，就是因为莫名其妙的自尊和倔强。 嗯， 就说到底还是年轻。 年轻， 嗯、 对，其实确实是这样。但是吧，你要说那个时候如果不这样的话，又不叫年轻了。 嗯， 小时候不就应该这样吗？ 就倔强。 啊、年轻的时候不就应该这样吗？ 对对 对， 对 吧？倔强一点，好像哎呀，满满的自尊心， 一件事情 不能被伤害， 绝不能低头。 对， 嗯、 稍微的一碰触你，不行，伤我自尊心了，我就其实什么事儿都没有了。 对对 对，对啊、还有这个像那个华花花，他说了说那个年代手机掉厕所里了，网恋告吹， 就是他的初恋是一段网恋哈。 对，哎， 嗯、 而且确实。是不是现在好多年没提到这网恋这事儿？还有，我还真不知道。 嗯，好像现在就提的少了，就网恋这个词儿变成一个比较老土的一个词儿了。 现在网恋是怎么形成的呢？ 现在社交软件这么发达 啊， 嗯，网恋是不是就不像当年的那种情况那种模式了？ 现在什么模式呢？ 现在我也不了解。真给你问住了！ 哎呀，这没套出来话啊！ 嗯嗯 看来这肯定是真知道，要不然每次都能套出来啊！ 对， 对，确实网恋可能是以前啊，我觉得其实这事儿啊挺好分析的。 嗯， 以前肯定就是什么，就从网上，对吧？电脑上。 对。 那现在的网其实大部分在手机上。 对呀、啊。 对吧？就像刚才圆圆说，圆圆肯定这事儿是门清的那种啊，就是各种社交软件都有、 啊、 都有啊。 不要给我挖坑啊！ 什么咔咔这么一滑呀，这唰唰这么一摇啊。 你看你说的门清啊。 不是， 我都不知道，我都不了解。 必须要对这各行各业都有所涉猎，这样你才能跟大家说清楚、哦。 所以你要体验一下， 哎、 是吧？ 唰唰这么一滑，咔咔这么一摇，有可能就已经哎，就已经认识了，对吧？ 嗯、 就已经、 嗯、 哎，有跟周围的人有已经保持一个联系了。 对 对，这样我估计是现在的这种网恋。 对，现在我们一说到什么就是咔咔一摇啊，什么唰唰一刷呀、 啊嗯， 就感觉好像就是目的并不是那么单纯。但其实 谁说的？ 我就是想说，我就是想 不是我说的是电视摇奖，就电视节目，然后就咔咔这么一摇，然后摇。 我们说的不是就是认识其他的朋友吗？有些人确实通过这种方式。 我就说的是咔咔这么一摇奖，然后哎一领奖的时候，哎一男认识了。你说的是什么？你解释，你刚才说的是什么意思？但目的还说一目的不单纯。我听你们年轻人现在就怎么目的不单纯？怎么一聊到初恋，我们袁姐这话这么多，就感觉什么都懂。来说说吧。 我在想啊，就是、嗯、其实你心里边什么都明白。 我们 不 明白， 对 不 对？ 你还真别说我明白，可能跟你明白的不是一 码事。就很多人不是用那个社交软件， 啊、 然后呢就可以就是摇出来，就是附近的一些、 啊、 异性的陌生人。 哦，还能这么做的？ 对呀、 啊哎， 你不信你试试。 我就不知道。 你敢打开你的手机看看，有多少是摇出来的吗？ 可以，我这里边没有这功能，里边没有这功能，你看。 总之呢，就是哎，言归正传了，就是说呢、 哎， 一开始我们想到就是网恋呢、啊 嗯， 或者是呢，通过这种方式认识的朋友、 哎， 可能会觉得说是不是你的这个出发点、你的目的并不是那么真诚。 哎，但是也不 是，但实际上并不是这样的， 哎、 不能绝对而论。 哎，对，也有这个成功的，也有这人家是通过网络认识， 啊、 然后人结婚的。 很多人他的这个，比如朋友圈子很小，他要想认识一些就是异性啊、 嗯， 然后开始一段恋情的话，他只能通过这样的方式。 哎， 嗯、 对、 哎。 还有现在我估计这网恋还有一种，就玩那个网络游戏。 嗯。 哎，昨天我听这人家说了啊，现在这什么网络游戏，人家玩也能通过游戏认识，这也算 志趣相投啊。 对， 嗯。 但是我不知道这个是不是就是能自有成功的初恋哈。 嗯，你可以试试。 许歪歪他说了，说这个。高中班主任， 哎， 啊，对，咱俩刚聊这么多，忘了跟大家再重复一遍，今天聊的话题是、 嗯、 这个是什么终结了您的初恋哈、 嗯， 人家说高中班主任， 那我再来说这个吧， 高中班主任估计就拆散了不少对儿、啊， 嗯，但是高中班主任我们现在能理解了，人家都出于这个为我们的前途考虑啊， 对， 知奇说了、 啊、 不成熟吧，初恋的时候那时候是初中同学， 嗯， 因为不成熟开始，也因为不成熟结束， 对， 总之是一段青涩的果子，嗯、 对，确实是这样。很多电影电视剧可能也是会表现出像什么高中啊大学啊 嗯 这种不太成熟时候的恋情， 是 因为发现其实好像能有一个特别好的结果的并不是那么多，好像哈 嗯 再来看一位吧，看一个这个苍苍他说了，说冷暴力他对我莫名其妙的那种，希望所有的女孩子男孩子都记住啊，这个对你冷暴力的你就别搭理他了。 哎， 嗯， 这是一个教训啊，深刻的教训。 这是不是跟性格有关系？有些人可能他自己就比较冷的那种。 再联系一下刚刚那位叫鹌鹑的朋友说的，就莫名其妙的自尊和倔强， 哎、 也可能是这种， 有可能 年纪太轻了，有的时候对待感情处理的方式就是过于草率了。 嗯，没错。今天跟大家来聊的话题是什么？终结了您的初恋？赶紧把自己想说的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YGTP986，一段中间广告过后，我们下半时段继续跟您来聊。 人生有风，与您相伴。 源于皇家，出自大兴，中华老字号 永丰酒坊。 以成功支付，哇！平安车险的微信支付功能也太赞了，方便快捷，更安全。手机点一点，轻松搞定车险。 平安车险，专业让生活更简单。 4008000000。 平安车险，省心省钱。 天天鱼，月月鱼，年年鱼。加入年年鱼老坛酸菜鱼，年年有余。详情请洽门先生，加盟电话8590-4265，8590-4265，8590-4265。 以卓越聆听导向，还原声音，动人之美，有品质的收听体验，此刻呈现。大兴人民广播电台，精彩值得随时期待。 八戒，看 看猴哥我七十二变。 变个福临门东北大米给俺瞧瞧。 嘿嘿，有。五至七月到期未投保私家车主，打给平安车险报价就送。 4008000000。 平安车险，省心省钱。 我们各自打着梦想中的十字背包，时刻准备着抛开烦忧的那场心灵旅行，跳开一成不变的模式枷锁，释放属于生命本有的生活氧气，锁定你的行车私家定制，筹划这场期待已久的畅行自驾之旅。这里是 FM 986。 八卦集中地，时尚玩乐大无语，早八点一起来，无语不欢。您现在收听到的是无语来啦。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播出的乌鱼来了下半时段的节目。大家好，我是吴建浩。 各位好，我是圆圆。 今天来聊的话题是什么？终结了您的初恋呢？ 是啊， 啊，是什么 伤心的往事？ 对， 难道你不想说说吗？ 有谁呀？ 啊，我说大家呀。 大家，对呀、啊 嗯， 大家不想说说吗？我就没有， 反正我挺想听听的。 对，我也是挺想听大家的说法的啊。 总觉得咱俩好像这个， 但是吧，我觉得其实是这样、嗯，就是像我们这种啊，年代感不够久远的，其实没有大听头。像这种长者。 嗯， 长者说出来肯定是， 你说谁呢？ 肯定你啊。这肯定你是，我会听节目的和这个做节目的应该你都是岁数最大吧。你先就是说先说、 啊、 当年你们就是那种青涩的时代，这 我们怎么了？ 就是初恋的时候应该是啊，看反驳我，那就说明肯定是那初恋特别美好，跟我们分享一下初恋怎么样。就到底那个时代就初恋什么样？ 你不要这样一本正经的套我好吗？ 不是，就真的就是当年那种时代初恋都干嘛，也跟我们似的吗？ 其实啊，你要说吧， 啊， 我想一想，我周围的同龄人啊， 就应该想起飞飘飘的年代， 嗯，应该就是很单纯的、很美好的那样一种。 我们也是啊，我们也是这样。 是啊，就初恋嘛，我觉得想起初恋都是单纯而美好的。 对， 嗯，所以大家应该感受方面是共通的吧？ 嗯 嗯 嗯，那时候13岁，十几岁那时候。 我上学的时候一直是专心于学习。 啊，对，圆圆这个13岁开始不上学了就已经啊，开始早恋、啊。 不要再套我了、 啊， 真的，我现在想到的可能就是，如果你是说发生在校园时期的话， 嗯， 那可能就是懵懂的， 嗯、 然后互相有好感这样一种 哎 懵懂的状态， 哎、对、 嗯、 对对对对对， 不会有什么就是。嗯，过多的一些掺杂的 东西，我们到现在也没掺过掺杂其他。 对，像你这现在还没开始呢，是吧？嗯， 对。其实我就虽然说没有什么初恋这种经历哈、啊， 你看， 但是 洗白你自己、 就是。但是呢，就是你会觉得啊，幻想当中初恋就是像你说这样的、啊，就是两个人其实好像就比朋友更近了一小步，但是呢，又没有到情侣那一步。其实心里边呢已经过了情侣那一步，但是呢，这其实实际行为呢也就是过了朋友一步而已。 就有以前有一首歌不是什么恋人未满吗、啊、大概就这样以上，这就有达以上恋人未满，大概就这种状态。 对对对对对、其实我觉得这样哈、 嗯、 就既然就是大家都已经就很坦诚的分享了、 嗯、 我觉得我得先做个表率。 哎，你说说吧， 然后圆圆才能说他的事儿。就是说我觉得这样，虽然说我的这个初恋吧不算特别晚，稍微有点早，也是上学期间。 嗯， 但是呢，我觉得可能那时候就是，就像刚才你说，两个人之间啊，就是有点默契，然后呢，就是超越了这个同学的关系。 嗯， 比如说，会互相的想着对方啊，吃没吃早点啊，对吧？然后这个上课这书啊，这就互相准备一下，你看，互相提醒两句啊，对吧？包括学习互相帮帮忙啊。然后下课的时候，两个人一块儿，这个是不是聊聊天啊？ 放学一起走啊，大概 哎，也就这样了、 嗯， 也就这样了。但是就这段这个经历，你这么一想，我才想起来初恋，哈哈，啊，还是确实这个幻想当中啊， 哎， 很多年很多年。然后他是这样，就是说你就觉得好像就是很青涩， 嗯， 很单纯，然后很纯净， 对， 就是这种感觉，就一块放学回家路上那种感觉，就这样了。两个人穿着校服， 嗯， 哎， 让我来说说成年人的初恋应该是什么样的 啊？ 那肯定是始于颜值啊，然后限于才华呀、 哦、 最后忠于人品呢。 哦， 是不是 也是你人品啊、哦，是这样啊、哦，到最后， 你那是什么反应？ 去年才说的这样，到底哪年？就是多大的年纪 啊？ 到底多大年纪？差不多三十。35， 反正就是不到40吧。 对对对，确实确实初恋挺有意思哈。今天来聊的话题，虽然说初恋是美好，但是呢，咱们聊的是什么终结了你的初恋？哎，对，咱们都没，你怎么说说你是什么？刚才说人品终结了你的初恋？ 不是啊，就是、 什么终结你初恋了？ 有，你不觉得有些就是不了了之了吗？因为可能真的没有完全真正的开始，所以最后也就不了了之了。 哎 哎，你帮我找了一个非常好的借口。好的，今天来聊话题是什么终结了您的初恋？赶紧把自己想说说的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 YGTP986，一起来聊聊您的初恋。上半时段呢，跟大家分享了很多关于辐射的问题哈，比如说这个 X 光的辐射啊，以及手机的辐射哈，相对来说都是比较安全的，只要正常的使用范围之内哈，包括刚才说到的这个，其实家门口这个有基站辐射是不是大？说这问题了，按照这国家的规定呢，电信设施呢建设应当执行国家电磁环境控制标准，依法办理环境影响评价手续。建设单位呢应当是对移动通信基站的电磁辐射状况进行检测，向社会公布检测结果。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对检测结果有异议，可以向环境保护主管部门投诉。环境保护部门呢，也是应当依法对电磁辐射污染进行监督管理，对投诉举报案件及时调查处理。 说了很多我们之前的理解上的误区，我们来说一下到底什么样的方式能够让我们避免一些生活上的辐射。 哎， 首先呢，就是不要让您家的电器扎堆儿。不要把家用电器呢摆放过于集中，或者是经常一起使用。特别是像电视、电脑、电冰箱都不宜集中摆放在卧室，以免使您暴露在超剂量辐射的危险当中。 还有呢，就是别在这个电脑后边逗留。尽量啊，别让这屏幕的背面朝着有人的地方，因为呢，电脑辐射最强的地方其实是背面，其次呢为左右两侧，屏幕正面反而是辐射最弱的地方。 那这个办公室在， 我也想起来了，我后边有人，电脑就正对我，我说怎么感觉自己这两天后心老疼呢？ 你不要想太多，你毕竟还是有一些隔挡的。 没事是吧？ 不，我是觉得就是在办公室布局的时候，真的应该 考虑 周全 一点，周全一点。对，我得以后对着他坐。啊，不是，那这样辐射脸了就，我俩换个位置，辐射大。 所以你还是想想，要不然是不是啊？换个办公室之类的。 对啊。 用水吸电辐射，用水吸电磁波。这个呢是室内要保持良好的工作环境，如舒适的温度、清洁的空气等等。那么水是吸收电磁波最好的介质，可以在电脑的周边多放几瓶水。不过呢，最好用塑料瓶和玻璃瓶，绝对不能够用金属杯来盛水。 哎， 你就多弄点水，布个局。 对，布个阵。再来看看第四点，就是减少待机。当电器暂停使用的时候，别让它们长时间处于待机的状态，因为呢，此时可能产生较微弱的电磁场，长时间也会产生辐射积累。 还有一条要注意，就是及时的洗脸和洗手。那么电脑、电视屏呢，表面会存在大量的静电，它呢聚集的灰尘可能会转射到您的脸部或者手部的皮肤裸露的地方。时间久了之后，容易发生像斑疹呢，还有色素沉着等等。使用之后呢，应该及时的洗脸和洗手，养成一个好习惯。 哎，还有就是及时的补充营养，像什么多吃点含维生素 A、C 和蛋白质的食物啊。然后还有一个就是接手机别太性急， 是 手机呢在接通瞬间及充电的时候啊，释放的这个电磁辐射量是比较大的。手机最好在响过一两秒之后接听电话，充电的时候不要接电话。 听听这些提醒吧，生活当中真的可以 对 有所帮助。 对，首先是让我们放心了，对吧？这些都是在安全范围内。第二个呢，也是让我们稍微用点心，就是比如说刚才说了，别待机时间太长啊，或者是充电的时候有一些这个特殊的时期，千万别进行拨打电话。 没错，该注意的时候还是要注意的，但是不必要的担忧呢，也千万不用过度的忧虑。来说一下这位女子吧，因为呢不愿买健身课，结果呢被这个私教这个一番话语侮辱啊，说她你心疼钱你就继续胖着吧。最近呢，这个长春的王女士花了1200块钱办了一张健身卡， 但是呢不包含一对一的私教，因为私教呢是每课时要300块钱。后来呢一位私教张某就找到了王女士，说了说免费帮她做一个这个体脂的比例测试，还说了这个王女士的身体脂肪含量超标，让她来购买私教的课程。王女士拒绝之后，这位私教就说了很难听的话，什么心疼钱你就直说呀，你就继续胖着吧。很伤害人。 对，确实是这样， 缺少职业道德。 对，其实我觉得办健身卡呀有两种情况。第一个呢，就是你要首先你要想好，这是一个长时期的，现在最短的应该健身卡应该都在一年，最长的有3年的健身卡，对吧？所以一定要挑选好一个地方，您自己首先进去之后喜欢这地方，别你哎呦进去哎得了就凑合凑合，您想这一凑合不就是一天半天的时间，一下这个好几年就出去了。第二个就是在请私教的时候一定要就是去多跟他接触，而且呢还有我其实我也遇到过这样的事情，因为现在这些这个人家也是为了卖课程嘛，很理解，然后会首先加你微信，先加微信之后跟你先聊聊完之后呢，比如说也会有这样试听课，人啊那个什么我给你这个通融一下，给你安排一节私教课，这谁谁跟我关系不错啊，人家可特别会说话，跟我特关系不错，我看您那个也是确实实实在在想跟这儿那个锻炼了，这样我给你安排一节私教课就不要钱了。然后呢当你听到这样的话的时候，千万别顺嘴答应那行吧，一定要跟他说我今天就试试 哦， 不上也可以。 嗯， 其实他是就谁来其实都是这一套话，所以一定千万别咱们说哎可以可以可以啊、哎、到时候你看让人说出来你怎么着呢，你要不想上你干嘛让我免费给你上，你说是不是好像你反驳也不太有力度了。 所以作为消费者不能轻易松口哈，一旦松了口的话可能就 对呀、啊、然后我就跟他说，我说嗨、哎、我说我今天就试试啊，我不一定办。我不一定办卡，我说那个有可能，我说因为我这个、我还得看看，再看看。 先说清楚了。 先说清楚了，他说那好吧，那好吧。后来呢，等这个上完课之后，我觉得还可以，我说要我得对比几家啊、 嗯。 然后呢，之后对方又给我发了微信，我也当时我其实已经跟其他健身房办好卡了，然后我就直接跟他说，我说抱歉啊，我感谢那天服务，直接给他发一个小的红包，可能几块钱就表示一下感谢，就那意思就是祝您那个生意兴隆啊，这吧，是吧？ 是、 啊、在财源广进，一祝福啊，人家很客气的跟我说，好，没关系，祝您那个健身成功，怎么样、 嗯？ 所以说，我觉得有时候吧，这事儿是相互的。如果说您想就是享受到这份这个服务的话啊，首先咱也得稍微付出一点，对吧？第一个就是。别太觉得好像我就占便宜来的，怎么着？我先得来些私教课，我试试，是吧？第二个就是咱们也得稍微付出一点。 哎， 啊， 那你后来报了那个健身的课程，有没有坚持呢？ 没有什么健身课程啊，就是 啊，不是， 我就跟其他地儿办的卡， 啊、 跟那儿试的这个私教课程嘛。啊， 我就是你办了卡之后，后来坚持了没有？ 坚持呢？ 啊啊！ 坚持好几年了都。 好好好 啊、 嗯，卡还没过期呢哈。 再来看看下一条啊。太瘦的人并不开心。苗条的身材一直是女性梦想啊，男人呢也是开始注意身形了。有人呢为了瘦不择手段，什么这个节食，啊，严重的抽脂，打针啊。但是呢，有一家这个医学院也是最新研究显示了，太瘦并不是一件特别好的事儿。这些人呢患抑郁症的风险更高，因为呢抑制食欲导致身体机能紊乱，人体容易变得消极，而且呢是当这个摄入脂肪不足的时候哈。脑细胞也会受损， 所以我还是愿意做一个快乐而灵活的胖子。 你是关键有点太快乐了，你离那个这个抑郁症抑郁可能还得太远了有点啊。 哎，你还真了解我。接着说吧，这个新碰瓷儿手段又出来了。 哎， 当您低头玩手机的时候，可能碰瓷儿已经盯上您了。 嗯， 张先生呢着急赶火车，不小心撞到了一名男子，对方说了说我手机被摔坏了，让张先生赔偿850块钱的维修费。因为呢钱带的不够，张先生报警了，结果这男子就消失不见了。经过这个审查之后发现呢，这两个人呢已经在多地作案了很多起，专挑那些急着下车低头族的急着下车的低头族下手。 人 家所以呢 对，其实他说的就是着急这个赶车下车呀，还有这个低头族，这几类人群哈。就是所以说提示大家，第一个就咱走路的时候，甭管是为了自己安全还是为他人安全，千万真的别看手机， 是 对吧？就网上这种视频，这种这个案例已经不少了，比如说掉下楼梯的、掉进水沟的太多了，所以您千万就别再拿着手机了。第二个就是说，哎呀，不知道现在是不是以后这在出门的时候得带着一个自己带一行车记录仪了。 嗯嗯， 行自己的记录仪。 对对，随时呢，就是有一些发生一些 这个 发生什么这样纠纷的时候及时报警， 没错， 及时报警， 嗯 啊， 我们来听首歌吧，这首玄子的《差一步距离》。 同时提醒各位，对今天来聊的话题，如何结束自己的初恋呢？赶紧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 YGTP 九八六。 感觉冬天应该要过去，阳光融化眼眶的冰。才发现还有一点点想你，回忆里的那一场大雨模糊了眼泪的痕迹，我还是一直保持微笑的表情，装作一点不在意。也许我们离幸福仅仅只是差一步距离，可惜我们只能走到这里，还来不及道别离。也许我们离幸福仅仅只是差一步距离，如果你和他的快乐就忘记曾经有多么爱你。一起走过最美的风景，往事依然那么清晰，却发现都已经触不可及。 来自弦子的一首《差一步距离》，有多少人的初恋其实都是差一步？ 是啊，是啊，嗯，虽然我们都希望真的能够有那种就是遇到一个人，然后从此是一辈子 啊 这样的幸福的完美的爱恋， 对。 可是呢，现实往往是 残酷 的，可遇不可求 啊， 对 啊。今天来聊的话题就是说说是什么终结了您的初恋。我们来看看大家说法啊。爱欺负亲姐的菠萝妹，她说了，她家人嫌我胖啊。怒减30斤，全靠一口硬气，啊，还给咱配了张图， 没错啊， 哎，确实是，这瘦了真不少，这两张啊，一张是在这个，甭管说在哪儿照的了，反正确实是看着壮实啊，比较好， 稍对稍微丰满了 一 些 啊，就是太丰，嗯， 所以你得了别说了， 嗯嗯， 所以说这个每一个胖子都是潜力股， 哎，你看年轻下来就不一样了， 没错啊， 不是年轻下来，这是瘦下来之后就年轻多少了，就感觉 曾经放手那个人是不是很后悔，让他后悔去吧， 嗯， 这位叫做重度脸盲的慧慧说了。看一个电视剧的时候， 嗯， 这个全程都在感慨这个主人公说的那句太笨，因为太年轻不懂珍惜所以错过，想起来有些好笑却一辈子也忘不了，这大概就是初恋成为我们长大之后痛点的原因之一。 嗯， 就虽然就是， 那个时候就确实不太懂，就是好像就嗨， 就我觉得可能就是这个初恋给他造成的一些伤害啊还是挺深的。 嗯，还有这个亚琴呀，他说了，当时啊初中，哈哈哈，我爸爸突然找我说，不要早恋啊，不然我就打断你的腿啊，我还笑嘻嘻，哎，那个想让你打呢，还，然后呢，他特别严肃说，你是知道我的脾气的啊，然后我就吓坏了，哭着和这个初恋说了分手，然后这个初恋至今还不知道真正分手原因是怕被爸爸打断腿。 哦。这个不知道就算了，别告诉他了啊。 对对对对对， 嗯，就以前就两个人，哎呀，快乐的一起上学放学，怎么忽然之间这个人就不和我一起走了呢？ 啊， 嗯， 对呀，啊， 原来有隐情啊。 嗯， 朱氏少女说了，我们两个人是异地恋，两个人呢是对着手机开始的。 哎， 啊，对着手机腻歪，对着手机吵架，对着手机和好，最后对着手机分手。 嗯， 好像就是没有一个实际的载体，就是那种感觉。 嗯。但其实这种感觉也挺浪漫的， 嗯 啊， 可是就是感觉太虚无缥缈。 就我相信，其实每个人就年轻的时候都那种，哎呀，手机里不舍得删的那么几条短信， 嗯 啊，就但不是就这对着手机这聊出来的吗？ 对, 对不 对, 对, 对、嗯？ 啊，要不你给我取个名字？他说了，所爱隔山，山海不平。 哦，嗯，他这个我这个啊，学识不够，我觉得是不是说的也是异地恋呢？或者是说两个人之间的一些 不可平，就是， 性格方面的一些差别， 我觉得有可能有很多种可能，比如这个所谓隔山海，他说这山海可能是比如说是啊，这个， 距离上的 嗯，家庭这个长辈上的， 嗯， 性格上的都可以、 哎，总之就是有一些不可逾越的东西。 嗯 啊，这个朋友他真正遇到了不可逾越的事情，他叫雨雨雨，他说谈了4年的恋爱，发现我们俩是近亲，还没出3代就必须要分手了，嗯，忍痛割爱吧，嗯， 好尴尬，好尴尬， 是啊是啊， 而且他最后补充一个是真的， 嗯， 是真的， 就怎么以后怎么称呼见面啊？ 所以说有的时候吧，就是真得提前带着见见自己家长， 哦， 家里人，真的，要不然你说这很尴尬吗？ 对对对， 路边的星星和大河，他说了，都忘了当时是怎么分手的了， 嗯， 啊。 他配了一个图，我觉得这图说的也是挺有道理的。 说什么？ 他说也曾以为自己是那种敢爱敢恨、酷到不行的人，爱过之后才发现拿得起放得下那个人是我。 拿得起 放不下的那个人是我。 放不下。美乐乐他也说了，说两个吃货在一起只会互相抢着吃，没吃的了 就 分手 了。 对对。对，可能说有点夸张了。 嗯，还有呢，这位叫 Six 的朋友说了， 哎呀， 抱歉啊，我就跟初恋我们已经结婚了， 真好，这多少人羡慕的事儿啊，哎呦， 真好，祝你们幸福， 真好真好，哎，也想采访一下你，就这一辈子就谈过一场恋爱，什么感觉 啊？ 这个 是啊是啊， 哎呀，真好， 怎么听着你这祝福都不对味儿， 就是 明明是嫉妒人家， 充满了嫉妒，为了兴趣努力再努力。因为那个时候不自信，他说什么话都爱泼冷水，以此来表现自己的不在意，所以他当真了就没有然后了。当女生想要表达自己真心的时候，千万不要作，我估计是这个意思，千万不要说反话，千万不要装作不在意，你在意他你就说， 哎呀，教训是深刻的呀。 对， 就在谈恋爱的过程当中，真的就是很多时候不要耍一些小脾气啊， 对， 小矫情。 哎，你看袁在这方面就特别有经验，一说啊，一说到 教训是惨痛的。 关键一说到恋爱啊，什么这个什么就是爱情啊，袁就哎非常的给 哎你 知心姐姐一样就跟大家分享啊。 哎呀，就是啊，这个 经历在哪儿？经历 在 哪儿？ 对 对 对，在这不到40岁的这个历程当中啊，真的也是劝分了好多对啊。拆散了好多家啊。 梁小博，如果哪一天我的前任跟别人在一起了，那么唯一的心愿 请上苍赐给我一个好点的情敌，让我输得心甘情愿，痛快淋漓。同时，请替我照顾好他，因为他比我生命都重要。 大爱， 哎呦， 这才是真正的大爱啊！ 这都年轻人都说过这样的话啊。 嗯嗯， 这么酸呢？ 哎， 先跟大家聊聊初恋。 嗯嗯，哎呀， 真好，就回忆。最起码我觉得在这么一个风沙满天的日子里当中，我们回忆了一下这个浪漫的过去。 是啊， 对吧？ 嗯 啊，就想起了年轻的时候。我觉得其实无论是哪个年代、 嗯、 对吧，如果说可能我们就说，如果说这个现在九零，我现在是不是应该说人零零后了啊，就拿汽车来形容吧。我觉得就是这什么感觉呢，就是你看现在年轻人就是那种越野车、 嗯、 对吧，就是需要自由，需要性能。但是像您们这种呢，就是啊，七零后八零后呢，其实就像是我觉得一辆这个桑塔纳轿车，就当年特就啊，非常是不是？你当时恋爱， 我听你怎么接着说下去， 就跟桑塔纳轿车一样。 嗯， 然后再往上那一辈呢，可能就像一辆解放车一样，哎，就是这种感觉。可能每个年代的这个爱情和这初恋都不一样，但是都每个年代回忆的那份。感情那种那份这个纯真的那感觉， 我刚刚也说过了，我觉得就是不管你是来自于哪个年代、 啊、 说起初恋来，可能你那种感受，那种心头那种美好，但是可能有微微的这种酸楚的感觉，都是相通的、 嗯、 是一样的。 对对对对对对，哎呀，好吧，那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全部结束了，感谢各位的收听、 嗯、 咱们明天同时间再见了，朋友们， 明天见喽。这首歌来自好妹妹乐队的微风曲。 北京时间九点。